量，预期死亡人数会在两至三个星期内转趋平稳。政府会继续根据约翰逊定下的指引抗疫，所有决定按内阁集体负责制作出。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同时一股干燥的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下周初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69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7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6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蚊，跌2.6；中芯国际14蚊，升7.2。美团点评96.85，跌7毫；汇丰控股40.05，跌1毫；盈富基金24.15，跌3.5；小米集团10.12，跌3.6；建设银行6.24，跌6仙；阿里巴巴189.9，跌1.6；中国移动61.75，跌1.5；中国平安75.95，跌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543，瑞士法郎7.978，澳元4.759，加元5.519，新西兰元4.617，欧元8.423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8。日经平均指数报19,353点，升403点。港金现价报15,22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38美元，卖出1,65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尖沙咀的广东道因为水管工程，而家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过咗海防道。咁之后在屯门湖山路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近住湖景路一段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影响到湖景路去海皇路方向，而家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湖翠路，部分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揀未来由登记做选民开始。 揀好歌是做音乐选民的大事。 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揀。 嚟到星期三啦，开始我哋嘅骚动音乐咧，继续我哋有呢一个又有意义又有机会可以赢奖品嘅环节啦！ 音乐选民有得拣啊，快啲参加我哋嘅投票啦！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成个系游戏之外咧，都系希望你咧记得啊吓，喺五月二号之前咧要登记做选民。 系啦，咁喺登记做选民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感受到通过我哋嗰个游戏啦，感受到投票嘅嗰个意义同埋嗰个成就感嘅。就是、如果你投得中嘅话，所以记得咧，而家 有眼光。 冇错啦，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咧，就可以完成投票噶啦。 系啦，啲规矩冚烂嘢写晒上去，佢哋自己睇啦，咁样。喺度讲嘅会讲五分钟噶， 系啦， 太多 terms and conditions 啦，咁样。好啦，嗱，咁啊嚟到星期三啦，咁啊我哋因为要拣啲广东歌啦， 冇错。 咁啊广东歌有一类嘅题材咧，好多歌手开 show 前咧都会唱下嘅，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呢个主题就系红馆。我问你死未？ 不过呢个系真系喺香港，我谂广东歌嚟讲系好多歌手嘅梦嚟噶嘛。 系啊，亦都系真系几难嘅，越嚟越难添啦，系啦，因为太多即系个市场已经分得太细啦，咁样即系你点可以储够足够嘅客啦，然之后可以真系开到红馆 show 咧，系越嚟越难嘅。嗱，今日咧就偏。我都幾期待嗰個結果嘅， 係因為其實兩個我覺得好大分別噶， 係、啊、 不如聽下你個首先啦。 係啦、啊，可以話係天后鬥新丁嘅，即係當年嚟睇，而家唔係新丁嚟㗎啦。佢哋先睇今日 Eric 揀咗有呢一首啊， 一號候選歌曲。 系啦 ，Eric 今日揀嘅咧有一号容祖儿嘅四面台， 系即系 顾名思义啦， 系 好多人都睇过容祖儿开四面台嘅 show 啦， 但其实都可以开三面噶嘛， 佢真系少三面台喎，喺红馆佢好似下下都系四面咁制嘅。 都係因為佢嗰個舞台嗰個設計係即係跳舞啊，佢真係 同啲台椅合唔合咁樣樣啦，係啦，放 到好似 transformer 係啦，所以 Eric 今日揀咧就有容祖兒呢首四面台，阿瓊你揀嘅咧， 我揀嘅就係呢一首啦， 二號候選歌曲。在這一個台，台下是星海，看著每一夥跟我走過來，踏上這個台，誓要最精彩，次次要堅持，證明這一台。那個極賣力最車的，這夜有來，那個未受落很批的，最後都在，通通結合成這片海，讓我聽萬眾喝彩。 就是 Sion Star 的星海啦，喂，俾我拉下票先啦， 即 系头先都话天后斗新丁啊，嗰、那个时候系啦咁样。但系呢首歌咧，除咗即系讲红馆嗰个好虚撼嗰个场景之外，我觉得多啲感动为嘅，系因为其实都讲紧可能开头系一粒烛光，一路一路跟佢哋草 星光啦， 系星光烛光。星光 系啊，慢慢星星灯啦，咁样系啦， 慢慢储咗一片星海翻嚟嘅， 系咪？ 都几有香港精神啦、 啊。系一种就似喺舞台上面打拼嗰种，即系、就是、我系一个好好嘅 entertainer， 我要令到你哋开心、宾至如归咁样。另一种就系一种就系、是、睇到即系台下面嗰个风景形容多啲咁样咯。咁啊，同埋就但系容祖儿就一个人 handle 四面台，你哋四个人冇人睇住一面。 咁唔係可以轉㗎嘛，即係你睇完東邊，我睇西邊之後再慢慢轉㗎嘛，同埋可以打牌。 係啊，紅館台中間一定有個圓形可以俾你轉勻咁樣睇㗎嘛， 所以今日咧就係呢兩首候選歌啦，包括有容祖兒嘅四面台同埋 Sion Star 嘅星海。 係啦，咁啊，所以嗱，截止投票日期咧，日期就係今日啦。係啦，咁個時間咧就係三點半鐘嘅。係 啦，咁我哋五點鐘之前咧就會公布今日嘅投票結果。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投二十位拣中票数最高嘅歌曲嘅朋友，就可以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拣时间记得登记做选民啦，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RTHK， 骚动因爱。 嗱，喺度提一提你啊吓，即系如果你系投紧票嘅话吓，其实完成晒成个投票嘅程序啊，即系嗱，唔好俾拉啊，因为系一系心一系笑嘅啫，同埋投完之后咧，记得留埋个言先，即系完整嘅投票程序。今日个结果系点样咧？咁啊，五点钟之前咧，我哋就会公布噶啦，即刻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投票啦。 坐夜机，然后企着等台上发亮，计划中无限震撼中，期待最值得期待偶像，奈何天都为我太紧张，将兴奋眼泪醉成。 有佢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今次嘅 music video 咧，都系尝试将冰岛一啲嘅风光咧带到俾你嘅。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碧玉》。如果你都厌倦咗呢一个城市，或者你厌倦咗你屋企嗰种嘅挤拥嘅话，你会尝试出走去哪一个地方呢？ I'm tired of the city, scream if you're with me. If I wanna ride, let's ride somewhere pretty. Ah, ah, ah. sad in the summer, city needs the money. If I'm gonna waste my time, then it's time to go. Take yourself home. Talk to me. There's nothing that can't be fixed with some honesty. And how it got this dark is just beyond to me. If anyone can hear me, switch the lights. And happiness is right there where you lost it when you took the bet. Counting all the losses that you can't collect. Got everything and nothing in my life. I'm tired of the city screaming if you hear me. If I wanna die, let's ride some Arabia. Sad in the summer, city needs the money. If I'm gonna waste my time, then it's time to go. Take yourself home. Take yourself home. Face. Is it worth it trying to win in a losing game? Well, it's all waiting for you. And boy, I know you're eager, but it just might destroy you. Destroy you. I'm tired of sleeping, screaming, you hear me. If I'm gonna die, let's ride some Arabia. 接下来嚟自呢位歌手啦，佢名字叫做 Troye Sivan， 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歌曲名称咧叫做 Take Yourself Home， 入面有一句歌词就系话：如果我要死嘅话，我都希望可以喺一个美丽嘅地方嗰度离开呢个世界。有人就比较沉醉于可能是那种野外的风光的。这一首歌呢可能继续都是迷恋住城市里面那种的繁嚣风景。你知蓝奕邦。 你的心绪如剧院区的细雨般陶醉。皇后区中的我也很难醉于晚间。不愿早逝，拿着伞的你，那如意心似星，朝着看的我，那镜框心可惜。时代起哄，我却挂念你。元旦日正浪或大派筵席，你很伦敦，而我很纽约，你很行松。两种都呼吸正常，明明同到那样，为何还未包容着你的茶香，你细意的斟酌，我的出街已转换了时尚，你记得祈祷，我记得曾经，为何免不掉情伤。 脆弱，梁颂都呼吸正常，你痛到那样，为何还你包容着你的茶香，你细意的斟酌，我的长街已转换了四双，你记得祈祷，我记得曾经，为何免不了情伤。同样失手自成内伤，大家都太渴望爱，却只懂败贵自由神像。 两个城市去到比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两个城市同样都是非常热闹，但是都充满着一种孤寂感，那种孤独就是来自中间的沟通失灵。欢迎有南美邦友近这首旧的作品，叫做《你伦敦我纽约》。接待在三点半钟之后都会有陈雷，一个同他先前在 New York 做做嘅一个嘅访问，介绍佢嘅新嘅排台作品。 You're now listening to DJ King and of course the finest INTMC Saint Crossfade. This is the final statement, the takeover. Ain't no one will ever be able to stop us. 至于三点满钟之前，揾你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佢哋 DJ King。 Omega and Pac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 in its place. Tw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faith, build an illusion dictating your fate. Three, enslave all your sheep,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looking to sleep. Four, welcome to wreak havoc,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nic. 今次佢自己作曲啦，填词就揾嚟有梁柏坚嘅，自己做埋编曲。自己同埋阿 Bird 一齐去到监制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啊。而家下昼三点几嘅时候啊，但系而家感觉好似凌晨三点半钟嘅时候啊。嚟自 DJ 倾嘅呢首新嘅派台作品《进击的生命》。 消灭原罪，纵然污秽面上，重归平静，能将永生新角色，神的无限，孕育万物，最终能量发放，意识接通死亡。 Your hands are whole， 再一次给你生命，你的意识觉醒。 听到嚟自 DJ King 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嘅名称呢叫《进击的生命》啦。咁我哋呢个音乐选民有得拣嘅呢个游戏咧，即将仲有七秒就结束噶啦。转头会有陈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察队援助级协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话选民登记册结合选民姓名同住址一并公开，属于违反私隐同埋令警务人员受恶意起底威胁。高等法院拒绝批出有关申请，申请一方需要支付讼费。协会早前取得临时禁制令，暂时禁止向公众公开选民的个人资料，直至司法复核案有结果。青衣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4岁男子死亡。事发在早上7:15，一架旅游巴沿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到近兴芳路的时候，怀疑失控撞向铁栏。男司机无表面伤势，送院的时候昏迷，其后不治。政府將會啟動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支援一批首輪未被納入，以及即使首輪已經受惠但仍然面對非常困難情況的行業。職工盟建議政府參考外國做法，代僱主向僱員諮詢補貼水平75%至80%。工聯會建議除了支援受禁令影響的行業，亦都應該協助因為疫情而停工的人士，至少每個月給予10,000元現金補助。有不同行业的市民致电本台，说因为疫情而没有公开，哭诉没有人帮到他们。美国新增1736人死于新型肺炎，创单日新高，累计12,000多人死亡，接近400,000人确诊。纽约市的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较2001年9/11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多出超过1,000人。纽约州单日新增超过730人死亡，再创新高，累计接近5,500人死亡。到当地协助应对疫情的美军安慰号医疗船一名船员确诊，海军话事件不影响安慰号的任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下周初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4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8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6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蚊，跌2.6；中芯国际14.1，升8.2；美团点评96.95，跌6；汇丰控股39.95，跌2；小米集团10.12，跌3.4；盈富基金24.1，跌4；建设银行6.23，跌7仙；阿里巴巴189.6，跌1.9；中国移动61.55，跌1.7；中国平安75.8，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84，瑞士法郎0.973，澳元0.614，加元1.406，新西兰元0.595，人民币7.063，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85。日经平均指数报19,353点，升403点。港金现价报15,2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2.8美元，卖出1,65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咁其中一個就係阿 Mike 啦。咁原本呢隻歌係因為阿 Mike 佢係攞到個分定啦，咁就過去 New York 度生活半年嘅。咁原本係諗住等佢翻嚟先至做嘅，係啦。咁然後得知呢件事之後咧，咁阿 Mike 就係、是、佢原本即係乜嘢架餐都冇帶過嚟 New York 噶嘛，咁佢就要專登上網，又買一部琴，又買一支木吉他，咁就都真係好麻煩到佢嘅，即係令到佢要臨時要幫我即係提早好多去到完成呢隻歌嘅編曲，咁等我嚟到 New York 就可以盡快進行錄好好嘅動作啦，咁咯。 哦，喂，但我想問咧，因為始終係有少少叫做外遊嘅 mood 啦，咁喺呢一個 mood 底下去到做歌。歌咧，同喺香港嗰度做歌有冇唔同咧？你觉得成个过程、 都好唔同嘅，其实，但系虽然有好，即系中间有好多嘅棘嘅位啦，就系、是、都系关我太高估咗我自己嘅适应能力啦，系啊，即系原来我系可以 jet lag 咗成个礼拜。 哇！ 系我冇谂过，系即系原本阿咪都话啊，你会唔会 jet lag 噶？我话得啦，放心啦，之前去欧洲十几个钟都冇事，瞓一觉第二日就冇事啦。 系 点知我喺 New York 完全系唔得啊，即系好辛苦 jet lag 咗成个礼拜先至调整好成个人啦。跟住之后咧，又遇上咗我喺 New York 流感喎、 哦， 跟住 New York 啲即系呢度美国啲流感咧，可能我又未经历过啦，跟住身体第一次适应啦，我病咗成个礼拜喎。 咁即係已經兩個星期嘅咯， 係兩個星期就咁冇咗啦。係即係原本其實我係過嚟即係原本就十零日啦，咁知道要過嚟錄埋音，咁就攞咗一個月嘅時間過嚟 New York 啦。咁、就呢兩個禮拜已經係喺呢個身體狀況嘅唔允許底下，我就錄唔到音啦。即係原本呢只歌我哋係想再早啲排，但係冇辦法啦。咁就等個身體完全康復咗，跟住先至錄音啦。咁、但係成個過程都好有趣嘅，因為譬如阿 Mike 佢都係啱啱嚟到 New York 冇耐啦，咁我哋又要喺呢度揾錄音室，咁佢咁啱咧就喺我過嚟之前啦，咁有個舞台劇演員叫湯俊業阿 D 嘅呢位朋友咧就過嚟過咗去佢度一齊住啦，咁然後就講起話有一年佢同即係阿 D 咧就同阿盧海彤喺 New York 有拍過旅遊節目，即係類似嘅旅遊節目啦，咁咧咁啱就介紹喺 New York 有一個錄音室嘅，咁就話不如你哋去嗰度試下啦，咁所以最終我哋呢間錄音室咧就係阿 D 介紹。系，系，咁跟住，又好好彩地咧，咁因为如果我哋系六月，即系广东歌，然后如果个 engineer 系外国人咧，其实好麻烦嘅，即系你好难同佢讲话啊，头先嗰个回家两只字咧，嗰度 cut 一 cut 啦，咁，咁佢又要，即系好麻烦啦，咁、但系。我哋咁啱喺我出發之前啦，咁我哋就講開話，佢就話啊咁啱有個男仔咧，佢係香港人嚟嘅，但係佢咧就住喺 New York 嘅，咁佢就 follow 咗阿 Mike 嘅IG 喎，係啦，咁跟住我就見到咦呢、這個男仔都有 follow 我喎，咁然後咁即係起碼知道佢唔討厭我哋兩個啩，應該係咁就我就叫阿 Mike 不如試下膽粗粗 inbox 下佢，睇下佢可唔可以幫手啦，咁結果呢後期我嚟到 New York 之後，我哋就三個約出嚟見面啦，就發現哦是一个正常的男仔嚟嘅，即系同埋系真系唔系都好重要噶呢样。佢过嚟 New York 系读音乐嘅，佢原本喺香港都系即系读做音乐嘅，咁、所以佢又好乐意去到帮呢个忙，咁、就麻烦咗呢位同学仔就叫 Kelvin， 佢去帮手做今次不想回家呢只歌嘅录 vocal 嘅 engineer 咯。 哦 ，OK， 所以喺我哋见到有 Kelvin Yuan 就系呢位朋友啦。 系啦系啦，就系佢啦，就系佢啦，系缘分咯，真系系缘分令到呢件事可以咁顺利地进行到咯，系啊。 唱。 我想讲下嗱，呢首歌咧就系嗱，阿 Mike 咧就系做系编曲监制啦。咁然之后曲词咧都系你做嘅作品嚟嘅。咁咧，我开头收到嘅时候，我听嘅时候，我觉得咦几 fresh 喎。因为咧，譬如可能之前听你讲，可能系讲坚持啊，讲系追寻梦想嘅歌咧，会系一个成日会遇到嘅主题嚟噶嘛。但系今次系讲两个人少少叫邂逅啦，然之后喂我就唔想放弃啦咁样。竟然写咗呢首歌，想问下 呢、這个歌系我拍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同《荧光》个 MV 之后喺东京嘅时候写嘅。 哦， 系啦，我喺东京咁有一段时间系即系公司同事走咗，咁我就一个人喺东京啦。咁我如果系要写歌谂嘢，我通常都系中意喺 cafe 啊，或者系静啲嘅酒吧咁样。咁嗰日夜晚咁我就去咗一间都比较静嘅酒吧。咁、我通常一坐低咧，我就会打开自己即系电话里边嘅录音啦，听一下啊有冇边只歌系我依家想写下词咧咁样。咁一路都冇乜灵感嘅，即系直至见到咦呢间酒吧里边呢一男一女佢哋原本系唔认识啦，系啦，咁然后就慢慢即系叫做越嚟越好倾，咁我就加咗好多嘅想象空间啦，即系我都唔知佢哋最终有冇回家嘅，我唔知系啦，咁但系我就去到谂啊，点解即系好似大家完全唔相识，咁但系喺个酒吧佢哋突然间好似互相好投契，又变得好似好喺嗰个情况下好需要大家咁咧，咁我就去到谂，会唔会其实佢哋内心都系存在一种嘅寂寞咧？系咁而从而令到佢哋又可能有喺酒精嘅一啲催化下啦，令到佢哋嘅认识咧越嚟越快啦，咁样，咁所以我就加添好多嘅幻想，咁我好快就完成咗呢一份歌词啦。咁 系 OK， 咁嗰时我哋一个人喺间酒吧入边饮紧酒噶嘛？咁 系啦，咁咪偷窥人哋做乜？ 会令到你就一种，都有一种寂寞感觉，定系你好享受一个人，即系喺呢个 trip 入边嗰啲嘅时间嘅都？ 我当其实系好享受嘅，因为我创作我系好中意一个人， yeah. 即系你冇可能你即系同个 friend 去 cafe， 然后话嗱、你做你自己嘢，你睇书嗱，我写下歌词先，即系咁样都唔啱噶嘛。咁所以创作系一个好独立嘅空間同事情嚟嘅，咁所以嗰個時候我係好享受嘅。 我真係比較少見你係寫呢類型嘅歌詞嘛，我覺得啊，好 fresh 喎，有一種陳雷有一種激情嘅感覺喺中間啊，咁樣。 係，我今年都有好多嘅歌曲係唔係應該全基本上全部都唔係之前即係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嘅荧光啊，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出走娱乐人生呢一类型嘅同自己对话嘅歌曲咯，系啦，即系今年多咗系我真系打开自己嘅想象，或者系尝试去到描述别人嘅故事，或者系描述我睇到嘅嘢咁咯。Let's run away， 这都是太多喘气与禁忌。请跟我探讨荒诞的游戏，世界迟迟不理，敢爱的身体永不老死。别太分味，当失意角色怎会有趣味？他跟你昨天一切请忘记，这刻的你，离流的心跳，灵魂的呼叫，感到烦扰，跟发烧。请跟我回忆，快活到正常，来放胆铺张，梦难梦滚的角色是你，不敢幻想。这夜来找新的去向。Let's run away， 当一切理想不像是预期。即使这世间充满不完美，也要做出好戏，请交出骨子里的自己。Oh baby run away， 贪恋过去式怎会有趣味？他跟你昨天一切请忘记，这刻听你离流的心跳令。 情感的唯一，快活到清晨，怀放胆抱赞，梦里安稳的角色是你，不敢幻想，可否别去想送气场，唯一竞逐这月亮，灵魂亦泛滥，静默爱走这半生，可以不堪设想，这夜来靠身的去向，难道已自卑这信仰， 我想问啦，咁喺美国嗰度做嘅歌，除咗呢首之外，有冇其他作品都系喺当地录制，定系或者写咁样嘅咧？其实， 就系因为我咧喺 New York 都要留一段日子啦，咁呢段时间咧，应该就会同阿咪完成同佢合作嘅第二首歌咯，至少编曲上都要喺 New York 做好，咁应该就会等到可能佢都翻去香港之后，我哋先喺香港录音，佢就会冇咁大压力咯，因为今次其实佢好大压力，即系佢觉得啊，第一次合作，但系。即就要在 New York， 佢都是一个对佢嚟讲都是一个新的环境，又冇人物，然后啲架撑又唔齐全，系啦。 OK， 但出到嚟嗰个火花是非常之精彩嘅。 我自己个合作过程，我都觉得好开心嘅，系啦。即咁佢系一个好愿意同我去慢慢沟通。或者是佢又去讲下佢点样消化我呢隻歌嘅。所以佢喺譬如不想回家嘅編曲上，佢做咗好多层次嘅转换，即你会听到好多种唔同嘅感觉，即呢啲佢都有帮我諗埋，甚至佢有帮我諗埋我 live 嘅时候，你咪可以咁样囉。嗱，你去到呢个位置，你就即可能如果后边係比较 rock 啲嘅，就可以咁样处理呀，即佢好细心去帮我諗埋我现场演绎係可以点样去到表演出嚟囉。 OK， 喂，嗱，咁唔知你几时返嚟啦，不过呢我就几期待你嚟緊呢一张专辑入面其他唔同嘅作品啦，因为就係有一啲係陈类嘅不同的对其他人的观察啊、想象啊等等放在中间咁样嘅，咁而家就听住你呢一首先啦，就是不想回家，咁啊期待你快啲翻屋企啦，咁我嚟到， 好 好咯，今日多谢晒陈磊，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随歪风去摆弄，壮汉甲变了几系兽，随便践踏泥丘，现今配置手那岁月早重修，游戏发愁会批斗，困进这里发生异兽，纯真都变污垢，有血有性却非战过。谁亦准流亡找不分眉头，断定骨气怎去守，还是午夜时就更是时候，以风骨应对这风谋，要你时代街上全是很妖冶的细流，心碎情欲痛求，不怕赤手怪人吓走八十包，信了绝对有，神经都快缩透，似藉口，似可敌对，常一般那对手，自知要顽强，大清洁在眼眸，就连小丑也颤抖，谁亦准流亡找不分离愁，断定骨气怎去走。风骨应对这风暴，要自信。 需要跑掉。 军方正系依据疾控中心嘅指示追踪密切接触者，又话仲有一名隶属航母嘅船员确诊，但呢个人冇喺舰上工作。另外，卷入格除罗斯福号舰长克罗泽职务风波嘅代理海军部长莫德利向国防部长埃斯珀辞职，埃斯珀任命陆军副部长麦克弗森接任。莫德利早前批评被革职的克罗泽是愚蠢和幼稚，引发国内不满。莫德利其后承认用词不当，并向克罗泽道歉。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同时一股干燥的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下周初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6点，跌296点，总成交金额87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6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蚊，跌2.6；中芯国际13.98，升7毫；美团点评97.5，跌5仙；汇丰控股39.9，跌2.5；小米集团10.18，跌3毫；建设银行6.23，跌7仙；盈富基金24.2，跌3毫。阿里巴巴190.1，跌1.4；中国移动61.45，跌1.8；中国平安76.3，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548，瑞士法郎7.976，澳元4.762，加元5.527，新西兰元4.618，欧元8.4187。每百日元对港元7.1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42。日经平均指数报19353点，升403点。港金现价报152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17美元，卖出165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而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九龙货仓至到丽业街这一段比较车多繁忙。亚界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在窝打老道口。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嗰段咧系车多，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提一提大家啦，封路方面喺屯门嘅湖山路啦，因为爆水管啦，湖山路近住湖景路啦。来回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的，一带是车多，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去屯门。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以及要多做伸展运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搵钱追梦，如果两样都不想又得不得啊？ 愿我天真，愿我只想得在你斗争，愿我天真，无目标做人，不懂爱犯浑忍，无悔一生，甜蜜与小镇，告别人群无爱恨，还我一生，随意过一生。 上一代为生活会揾钱至上，年代咧就中意讲梦想，但系 The Hurst 想话，有啲人其实两样都唔想，净系想简简单单过一生，咁样都可以系选择嚟啫。作曲 Marco 啦，谦虚 Herman， 填词有谦虚，编曲监制 The Hurst。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有乐队 The Hurst 繁星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又是华语歌的时段啦！ 哇，根本我是来认错的。我跟大家讲一个，即系关于我同呢个歌手之间一个故事啦。但系当中就是我呢个人几个与生俱来，唔可以话与生俱来，自己一啲嘅缺点，例如不求甚解啦，例如即系有啲求其啦，同埋例如一啲理所当然啦咁样啦。首先讲，我系一个日常咧有开一啲串流平台咧有去 random 播歌一啲人嚟嘅咁样。咁如果听到啲歌我未听过，我觉得好好听咯，我就会望一望到底系边个唱，跟住记低呢个名。好难听，更加会望一望，之后就会话即系 block 咗呢个歌手，又唔好再出现喺我嘅 playlist 度咁样。不过还好就系，因为我听多数系听国语啊，台湾嗰边嘅，就冇发生过呢啲咁不幸嘅事情。系啦。 咁呢个歌手系边个？ 系啦，咁但系你明唔明咧？好。即係好好笑嘅嗰樣嘢就係咧，我即係聽咗佢一首歌啦，跟住我好中意喎咁樣，咁我就輕輕望一望，我望咗佢個名，同埋佢通常都會有一張大嘅嗰啲嘅 cover 嗰啲相喺嗰度噶嘛，咁我俾你睇就係呢一張相。 喺一个嗰啲 游戏机中心啦，你会觉得 前面啦，系啦，咁然之后系着住一个白色 Back to the Future 嘅 T-shirt，一个平头装、长头长黑发嘅女仔，目无表情嘅。 Yeah! 你俾翻我手机我先。 系啦， 系啦，呢、這个就系 泰国电影嗰啲 封面嗰啲相，系啦。咁于是乎就呢、這个女歌手同埋听佢唱歌，觉得呢、這个女歌手唱歌几得意咁样啦。咁于是乎咧，我见到佢个名叫慈修咁样。 慈修啊， 保持嘅慈修，你嘅修咁样。咁然之后咧，之后几日啦，大概嗰度两个星期度啦，都有啲 friend 问我呢排有冇啲咩即系好嘅台湾嘅新歌介绍咁样。咁我都话你快啲去听啊，个女歌手叫慈修，哇，佢唱歌好好听，即系舒服得嚟咧，你又唔会觉得慢啦，因为有啲台湾小星星，香港人会觉得慢噶嘛。但系因为佢都有program 做咗一个底，所以其实你唔觉得慢，同埋你觉得好丰富，同埋你觉得佢系一个有故事嘅女仔咁样啦，仲系好自豪地周围同人介绍啦。咁好多。 你 等下先啦，你听我讲埋先啦。跟住咧，好多 friend 介绍，我都好中意咁样啦。咁直到咧，大概两个星期前啦，咁我约台湾做连线。咁台湾就，不如我哋一齐今日就讲慈修呢个歌手咯。哇，好啊，我都好中意呢个女仔嘅咁样。跟住咧，佢就复咗我一句好冇感情嘅时候，我个世界观即刻，我个世界观即刻崩塌嘅原因系因为点解我会咁无知？跟住嗰幅系，其实佢系男仔嚟嘅，佢系男仔嚟嘅。 咁佢系做咩？佢系 producer。 佢系歌手， 但系即系佢唱都系佢嚟， 都系佢就 exactly 就系呢个人，但系其实佢系男仔嚟嘅， 咁得意 系咪？你知跟住咧，我就即刻嗱，我唔想逐 睇唔出喎， 系啦，我唔想逐个 friend 解释，我就一次过喺呢度讲。如果我同你介绍个慈修呢个女歌手，我对唔住你，我对你唔住，我都对呢个歌手唔住，佢系个男歌手嚟嘅。嗱，但你唔即我又想有少少。 你可唔可以將呢幅相嘅嗰個 cover 擺上去我哋嗰個 Facebook page 嗰度，俾人哋睇下， 可以望下 即了解一下嘛。 我哋 share 佢呢個嘅 MV 啦，有啲角度你又睇佢真係非常之，係咪好有趣啊？ 我更加好奇想聽下佢唱。 係啦，你一聽你就知道你唔怪得我㗎。 係 啦。即刻想解釋， 希望你而家同呢個歌手做訪問啦。你話你都唔怪得我㗎。 我对住你 呢个 CD cover， 你唔好怪我系嘛？ 唔系啊，加埋你把声啊！ 你好怪唔怪怪我咁样啊？ 关咩事啊？ 系咯，佢系咩 background 嘅一位歌手咧？ 嗱，好实力派嘅， 系 因为咧呢个素有佢喺台湾，即系啲 media 好中意俾啲 label 俾啲歌手，等啲咩疗愈天后啊、情歌天王啊咁样。咁佢个名叫做宝藏男孩， 宝藏男孩。哇，正喎、 啊！系啊，即系陈一海点解会系咁样咧？系因为嗰阵时咧，张惠妹听到佢嘅表演，听到佢歌声，就即系讲：哇，你真的是一个宝藏，我要拥有你。于是阿妹就即系张惠妹就签咗佢翻嚟做歌手。 哦，所以就有宝藏 男 孩 嘅呢、 這个称呼咁样 啦， 系 啦， 咁 样。咁于是乎，其实呢件事咧，我觉得即系对于佢自己本身系一个好好嘅加持嚟嘅，就 系、 是、得到张惠妹嘅认可。即系谂下边个可能一出道啊，张惠妹即刻就话：哇，你真系不得了啊！你咁样啦。咁另外都有一件事咧，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台湾之前连线都有讲过啦。呢样嘢都喺音乐圈当中，大家会有个共识嘅，即系张惠妹一直对于即系所谓嘅性别平权啊、平等教育啊等等，其实都系不遗余力噶嘛。即系佢觉得每个人生而为人，你应该做翻你自己想成为嘅嗰种人咁於是乎咧，其實阿妹簽咗佢翻嚟，即係張惠妹欣賞佢嘅才華，簽咗佢翻嚟，某程度上其實肯定咗佢嘅才華先， 啊、 以至於大家唔好咁中意批評佢嘅外表。 其實我哋頭先冇批評啊，不過係有種， 唔係因為係我嘅錯啊嘛，所以我好想同大家講呢個誤會，呢一、這個我講。 我哋慣咗就係黑色長頭髮仲係唔係女仔咩？ 仲要其實佢係可愛齊音嘅嗰啲髮型咧，係啦、 啊。 於是乎，即係係我嘅粗嗰啲叫咩粗疏啦，同埋係我嘅。自以為是啦，係啦，我已經講到咁啦， 係 所以其實喺咁嘅情況底下，大家都會覺得某程度上又係張惠妹對於呢件事嘅支持咯。 哦， 即係對於每個人， 所以佢不嬲個 look 都係中意呢個形象嘅。 同埋更加緊要嘅就係簽咗唱片公司，出咗碟，係佢都冇改變自己做嘢。 唔需要 啊！即係啦，同埋咧，我即係忍唔住之後就上佢 Instagram 睇啦，睇啲相啦，我想話。 是好靚嘅男仔。 哦， 即係因為佢有一啲咧，佢以前學生時候短頭髮，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台灣啲中學有髮禁噶嘛，即係佢都唔係真係可以搞得咁長啦。咁於是乎都長都短嘅時候，短嘅時候都有睇過佢啲造型。是好靚嘅男仔，即係 Even 佢依家長頭髮啊，佢有一啲生活照咧，你話 我開緊佢 Instagram 啊嘛， 係咪好靚嘅男仔啊？ 係喎、 哦，係好靚嘅男仔。 佢同你影嗰張相係唔？頭先你俾我睇嗰個唱片封套咧，係偏黑色膚色嘅。我而家佢 IG 睇係全部都係好白淨啊嗰啲，同埋係唔同樣嘅。 但係我想話都係好睇噶嘛， 係好睇嘅，係唔同樣意思，即係佢係咦？你睇得出佢男仔啲嘅。個 features 會有一啲角度會男仔啲，但係你向下 look 咧，有一啲相咧，即係尤其是佢就算扎起曬頭髮戴帽咧，你都會覺得佢係咪一個韓國嘅少女咯？有一啲係，所以呢一個歌手咧，即係好想之前年時有講過啦，但係呢一度又好想介紹俾香港嘅聽眾，就係我諗呢種嘅搭配啦， 是 香港暂时未有歌手出现做紧嘅、 嗯， 但系其实我觉得嗰个系一个世界嘅潮流嚟嘅， 系啊， 因为 Even 大家之前好迷嘅嗰一套咩《梨泰院 Class》啊，入边都有个角色系变性人嚟噶，即系咁当然我冇即系辞修嗰个问题，只系个造型啫，同埋样子甜美啫，即系冇牵涉到咁多咁复杂嘅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嘅故事嘅咁样，咁但系真系好值得介绍俾大家就系、 是， 欣赏咗佢才华先啦，宝藏男孩啊， 呢首歌系 呢首歌名叫做《胆小鬼》啊。 我装坚强，但比谁都脆弱，脆弱。被现实的潮汐淹没，淹没。找剧本掩饰个悲伤小丑，小丑。不思念也只能低头，低头。装模作样的胆小鬼，只喜欢看着地面。装模作样。小鬼，只喜欢看着地面。我不懂自己，也不知道爱算什么。小小的内心，也不知道剩下什么。我会想带我离开，带我离开，想带我离开。坚强，但比谁都脆弱，脆弱。被现实的潮汐淹没，淹没。找剧本掩饰个悲伤小丑，小丑。不思念也只能低头，低头。装模作样的。小鬼，只喜欢看着地面，装模作样的胆小鬼，只喜欢看着地面。 系啦，头先就阿琼介绍话辞修， 系啊，嗰、那个名称叫做胆小鬼，系咪？唔怪得我噶嘛，系咪？真系， 我都话希望你一同佢做访问嘅时候，你同佢自己讲翻你嘅故事咯。你唔怪得我噶嘛，系咪？ 我会同佢讲，你真的是很漂亮的小哥哥咁样，因为你见到佢 Instagram 好多 fans 留言都系会用很漂亮的小哥哥，即系好漂亮嘅哥哥仔去形容佢。咁我都系真噶啵。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台湾呢一个嘅市场咧，一样嘢好就我都叫包容性啊。是相对地是比较高一啲嘅，即係可能係唔同题材嘅嘢啦，唔同形象嘅嘢啦，可能个包容性係会强一啲嘅。咁、你见到即係佢近年讲嘅议题啊等等嘅嘢，你都觉得咦大家起码有一个讨论空间啦、 啊。我觉得都係嘅，有争议、民间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唔同嘅立场。 但有争议即係有个讨论好过。 係啦。 我连争议都费事啦，大家做啲最稳阵嘅嘢不如咁样囉。 我覺得其實咁樣係對某啲人好唔公平嘅一件事，即係同埋真心即係咁講，如果大家係因為外表、因為性別、因為一啲好無關痛癢嘅事情，其實你係睇唔到佢嘅才華嘅喎。係 啊， 即係例如即係之前啊喺台灣網上非常之紅嘅台灣嘅科技大神唐鳳，大家都話即係香港人個包袱咧，即係特別重啲嘅，唔知點解。 可能睇得 judgement 咯，即係我都攞翻之前咪有一單即係網上最證明咗係 fake news 啦，即係一個係確診嘅。五十几岁的女士，跟住就话啊，佢嘅夜生活如何啦咁样，咁你见大家都冲出嚟就哇，五十几岁女人仲咁啊，哇吓，点啊，五十几岁男人就可以咁，五十几岁嘅女人就唔可以咁，咁你唔好怪你嗰个五十几岁嘅男人去揾啲好后生嘅妹妹去咁、啊，因为你觉得五十几岁嘅女人系唔可以咁啊嘛。咁好有問題噶嘛？成件事係，即係對年紀係一種歧視啦，對女士嚟講係一種歧視嚟噶嘛？ 係對女人係好大嘅一個傷害。同埋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不可思議就係、是，我唔明白，即係香港人平時咧一副即係文質彬彬啊、斯斯文文嘅樣子，但係大家真係好關注人哋嘅性生活㗎。係 啊， 係好奇怪。同埋我想話嗰陣時咧， 你關注自己個性生活，會唔會 就夠啦？ 即係嗰個回報會唔會高啲啊？你明唔明啊？系咪先？ 因为我即系我系好，我嗰时睇到呢个新闻咧，睇到第一传，我就觉得 奇怪， 即系香港呢个地方系好压抑嘅。咦，有一啲关于一啲咁样嘅新闻，即系呢啲咁嘅大家觉得好 juicy 嘅新闻咧，就冲晒出嚟，好多好多嘅事情，你去关注人哋性生活， 系啊， 同埋你都唔识佢， 跟住之后就有嗰啲啊饮醉酒，你就会好亲密啦咁样。嗱，头先你就讲咧就系辞修啦，呢位系即系佢个性别上面啦，即系 超乎我哋一般嘅认知。 系啦，即系佢话拓展啦，喂，其实男仔都可以咁样打扮啦，咁样。咁近排其实香港有位歌手咧，即系我成日都话呢啲包袱咧，即系唔系净系话你系少数就一定有，有阵时你可能喂你好有成就，啲人都会对你有一种嘅。judgement 喺中間嘅，咁啊講緊咧馬天佑啦，即係你以前認識佢係一個喂好出名嘅 stylist 啦，咁好多人就會話嚇、你轉做歌手，喺度玩玩下，咁我哋已經有一種嘅 judgement 喺中間啦。咁第二咧就係佢就好新歌咧，其實都係講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因為佢唔係典型嗰種男仔 氣概嗰種好 man 啊 咁樣嗰啲係啦嚇。 我哋都 唔系先，因为男仔有啲人佢中意可能系佢可以感性啲，佢可以细腻啲咁样，咁佢就唔系一种大家典型觉得男仔就男儿有泪不轻弹，即系嗰类嘅男仔。咁所以佢曾经都即系经历过俾人欺凌啊，咁啊试过即系搵俾人搵凳车埋佢啊，诸如此类咁样。咁总之佢而家就克服咗呢件事啦。咁咧，所以佢就系用佢嘅新歌咧，即系都想讲一样嘢，就系话希望大家关注呢个议题咯。即系其实就系、是、喂，人哋同你唔同。但你其實唔需要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到看待對方嘅，係啦。咁其實係其實只係證明你一個 ego 好低嘅人咯。 嗯，係 啦，咁樣樣咯。咁佢有一首嘅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叫做《鹿角少年》。咁其實今次 MV 咧都有呢一啲即係關於欺凌嘅一啲嘅題材放喺中間嘅。咁所以你睇完之後，雖然首歌就即係偏輕鬆嗰個 beat， 咁但係咦唔係喎，佢想 deliver 嘅係一個可能係值得深思啲一個題材嚟嘅。咁所以就介紹俾你啊，馬天佑呢首新嘅派台作品。 中乐道。当你生作一只鹿，终于闯入最凶残世界之中，能让我抱紧吗？能让我慰解吗？能让我靠近吗？勇敢地去面对最苦的，明日回首可就如笑话。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稍后将会公布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的内容的安排。消息透露，今次基金总额超过1000亿元，主要协助受疫情影响的雇主为员工支薪。行政会议中午举行特别会议，通过有关安排。据了解，是考虑到本港有过万亿储备，在目前水深火热的经济环境下，应该动用资源应急。政府之前推出300亿元防疫抗疫基金，有24项援助措施，预计惠及超过110000个商户、200000个家庭和1470000人次。今次推出第二轮防疫基金，预计受惠人数可以达200万人。中大医院在社交平台提供办公室防疫贴士，提到办公室的共用空间，例如是茶水间、洗手间，以致文具都容易传播病毒，应该做清洁工作。至于以微波炉翻热食物，温度超过50度，可以消灭病毒。另外，如厕的时候最好用纸隔住手柄开门，冲厕时盖好厕板，不应该用吹风机干手。男厕可能会有人在尿兜内吐深喉唾液，小解的时候可能有机会被飞沫弹到衣服，因此适宜带消毒纸巾清洁衣服。办公室内的滑鼠和电话等应该用1:99漂白水清洁，影印机这类的公共器材旁边应该摆放酒精搓手液。如果有同事确诊，是否所有同事都要进行检测就需要评估，并视乎是不是属于紧密接触者，例如是共处一室达到15分钟，又或者是一个密室逗留超过2小时，都是紧密接触者。警察队援助级协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话选民登记册结合选民姓名和住址一并公开，属于侵犯私隐和令警务人员受恶意起底威胁。高等法院拒绝批出有关申请，申请一方需要支付讼费。协会早前取得临时禁制令，暂时禁止向公众公开选民的个人资料，直至司法复核案有结果。

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较轻，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热病毒，可能会出现重症登革热，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风险。外游时被蚊叮咬后，如果有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医生知近期的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玩玩星期天的侯家明。惊慌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屋企人同埋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下午四点三十九分，骚动音乐在乱世同埋逆境之中，希望大家平安。 只说在一点，原时代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人们彼此真心一片，心甘的肚的节奏跳，连挂着气势嘴巴笑，直到晒在身边绕，苹果让你咬，直到其中几把掉我们的独角。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为面包大肠先有追尾吃土壤，破石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举头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各自擅长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纯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有气的爸妈买到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回忆的姑娘她不得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 邓紫棋曲词主唱都是自己，曲歌名称叫做《摩天动物园》，曾经有网友担心这首歌是会变成禁歌的。 你和我生来都是曾经白的纸，只是同样被写上太多歪的字，长大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想被摆着吃必须磨砺牙齿，别人能主宰别玩都只能把它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承受无法避开的负担，当彼此爱上不满，一开始察觉不出来，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额里选到白波，一副都故意小快播，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却饿得变满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他就败露，当初都重金要来我，最后能冲动跑来哭，穿回忆的姑娘的不得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你是一群羔羊眼睛深红，只会每天独 其实在回忆着人民以前是迷失在是你的森林里面，谁一直踩最低的人心底线，谁一直还随意的人民明辨，谁其实在回忆着人民以前。 歌词当中讲到人的兽性，是一支 MV 破千万的歌曲，跟住听一首 MV 破亿的原创的歌曲。 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 有人说他老家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去散播的出租公寓，拥挤的大楼里对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买的奢侈旅旅怀抱着多少憧憬，晚饭在九三零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不停也不想平安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走去了风光，就算再不看百丈也不能投降，带着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叶子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妄想，雾霾的残狂都看不清前方。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也是最后寄望。 为你介绍他是新加坡女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文慧瑜，这首是翻唱作品来的，原唱 MV 呢 空气太脏太稳重，他说不喜欢 是破亿的， 太脏乱他还不习惯，人心高一双又一双，写实冷漠的眼光，他经常将欲关最强迫融入是大冷刚，走着脚步爬山饿过头在摇晃，失意的人啊偶尔随他在那胡同楼下拒绝把不算一样，手中盛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 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我飘向北方， 我站在天子脚下被天子喘不过气，走在前门大街跟人潮总会泛起，或许我不属于这里，放逐该离去，是你给我致命的一击，只要你来到这里，这里是梦想的中心，但梦想的遥不可及，这里是圆梦的圣地，不是总是自作自演，多少人抵不过残酷的现实，从未消失匿迹，多少人陷入了昏迷，剩下一句不可希望。 嗰个名称叫做飘向北方，原唱是王力宏 featuring 有王明志的作品。 飘向北方， 啊 ，Jam 邓紫棋都翻唱过嘅。 别问我家乡， 原曲创作者是王明志啦。跟住讲下佢啦，佢曾经写《飘向北方》，同一时间亦都深喺香港乐坛。之前同秋生合作咗啦，之前嘅 China Record 之后咧，佢向 Beyond 致敬啊！

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 又系时候要公布下我哋呢个音乐选民有得拣咧，今日我哋嘅结果如何啦？ 冇错啦，咁我哋三点半截止投票啦，咁、啊、结果咧就即刻会同大家公布。 做乜咁 sad 啫？你觉得自己输硬咩？ 有啲惊噶，容祖儿、哦，你哥惊你啊？ 系输我三十四个人、 哦，所以一阵就知结果啦。 系啦，我哋今日个主题头先讲咗啦，就系红馆啊， 系啊，好多歌手嘅梦嚟嘅。 系啦，亦都好多因为香港嘅广东歌啦，一啲作品咧，都系同红馆有啲关系啦。咁我哋今日就拣咗容祖儿嘅四面台咧， 同埋 See Your Star 嘅星海。 系啦，咁啊个结果如何咧？ 音乐选民有得拣，今日嘅结果系。 正所谓拳怕少壮，果然咧就系、是、 读中文嘅人，啲四字成语好厉害啊， 同埋好老土啊！ 拳怕少壮、 啊，系啊，恭喜晒《拳怕少壮》当中嘅少壮 ，See Your Star 星海啊！ 系啊，一个安仔赢我哋啦！如果讲壮嘅话， 同埋讲出拳咧都真系真惊噶，咁系啦。咁、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当中嘅感动咧，即系系真嘅，同埋嗰种温暖都希望大家感受到啦。 系啊，即系 因为而家冇得有红馆睇 show 啦嘛， 暂时嚟讲都冇住噶啦，咩 show 都冇噶啦， 系啦， 系啦，咁样，咁啊，所以要恭喜晒今日咧，有一啲嘅朋友咧，有二十位朋友咧， 系 可以得到我哋呢一个心意包嘅， 系啦，咁当中嘅奖品真系非常之丰富，同埋好啱依家用啊，又包括有口罩啦、消毒湿纸巾啦、消毒系啦，同埋呢个酒精嘅面片， 系啦，咁啊，如果你都想系有机会吓得到我哋呢个奖品嘅话咧， 系啦， 听日咧喺下昼三点嘅时候，我哋继续咧骚动音乐嘅时段咧、有呢个音乐选民有得拣呢、這个。个游戏嘅 系啦，冇错。咁就算呢个时间你参加唔到咧，唔使惊嘅，因为我哋下个星期咧会系凌晨啦，咁、再下个星期之后就会系夜晚，一定有间系啱你嘅。 系啦，但系最紧要记得啊吓，即系玩游戏之余，我哋希望提醒你，五月二号之前要 登记做选民。 好啦，听日下昼三点见，拜。 终于可真正成长。在这一个台，台下是星海，看着每一颗跟我走过来，踏上这个台，誓要最精彩，此志要坚持，证明这一代。那个静静无中心的这有来，那个淡淡薄失踪的最后都在，通通结合成这片海，合奏着万众喝彩。才传就这支意见，人何尚诈行诈，只冲到几时，全为期待这样和你看看面对面。换了一个台，台下是星海，记住每一颗跟我走过来，踏上这个台，誓要最精彩，要让这星辰证明这一代，每个落力地吹谷的这夜也来，每个默默地